攻读真言第三十章，马萨人雅克之子阿古尔的格言，即他给伊提尔、给伊提尔和乌加尔的断语。我比谁都愚蠢，没有人的才智，我从来没有学得智慧，只能通晓圣者的知识。谁曾上升过天而又降下？谁能将风收集在手中？谁能将水聚集在大衣内？谁为这大地立定了边界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其子姓神名谁？你知道吗？天主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精炼的，凡托庇于他的人，他必要做其后盾。对他所说的话不可加添什么，免得他指责你，证明你在说谎。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以前，请不要拒绝我。令虚伪和欺诈远离我，贫乏或富裕勿赐予我，只供于我必须的食粮，免得我吃饱了背叛你说谁是上主，或是过于贫乏因而行窃加入我天主的名。别在主人前诽谤他的奴仆，怕他咒骂你，你就不免受罚。有一种人咒骂父亲，自己母亲也不祝福；有一种人自视清高，自身污秽，拒不洗涤；有一种人眼睛傲慢，目空一切；有一种人牙如利剑，齿如快刀，地上弱小，人间贫民，吞噬一空。水蛭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我，给我。不知足的东西共有三样，总不说够了的共有四样，即阴府、荒胎、总饮不足水的地和总不说够了的火。谁嘲笑父亲或轻视年老的母亲，愿他的眼睛被谷中的乌鸦啄去，被小鹰所食。令我称奇的是共有三样，连我不明了的共有四样，即鹰在天空飞翔的道，蛇在岩石爬行的道，船在海中航行的道，以及男女交合之道。淫妇的作风是这样，她吃了后抹抹口说，我并没有为非作歹。是地站立的事共有三样，连不可容忍的共有四样，即奴隶为王，愚人饱食，丑女出嫁，卑女当嫁。地上的小动物中有四种极其聪明，蚂蚁是无力的一群，却在夏日储备食粮；岩狸是无能的一群，却在岩石中筑巢穴；蝗虫虽然没有君王，却知一起列队出发；壁虎能用手来捕捉，却经常出入于皇宫。举止昂然之物共有三样，连威仪赫赫的共有四样，即兽中称雄的狮子，面临一切从不退缩；足不鸡群中的雄鸡，开头领队的公山羊，和检阅人民的君王。你一时糊涂高举了自己，当你反省时，应以手掩口，因为扭动乳汁可出奶油，用力扭鼻可流鲜血，激起愤怒必生争短。